上令人又再回望你，沾湿双眼渐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然痴关心你，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 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享受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不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求。 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90。哎，大家知不知道90年的时候，回忆一下，那应该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了。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哈，说这个，你来回忆一下10年前的日子，你觉得10年前应该是你在过什么呢？貂蝉， 10年前在上中学。 你要，我知道哈，其实这道题啊，考验的是人的第一反应。说你以为10年前应该是好像是90几年的时候吧。但是你实际想一下，10年前是2007年，08年奥运会的前夕了。 对， 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因为我当时第一反应觉得，10年前真的应该是90几年的事情。 对啊，上学的时候啊。 对啊，现在一反应，仔细想一下，还真的是10年前已经是2007年的，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 太快了。 所以说哈，今天这首歌曲《恋曲1990》也是非常的应景。我们这个时候不妨来怀念一下哈，90年代，你印象当中最深的是什么呢？ 90年代最深的应该，马上要进入到21世纪了，那个时候，对吧？ 对 从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然后我出生，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吧？ 对。 然后呢？ 一个祖国的花朵就这样诞生了。 啊、好了好了好了，不跟你贫哈。其实这个我们现在遥想一下哈，九十年代和现在2017年跨度还是蛮大的。你别看短短的只有这么20几年的时间， 嗯， 其实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想想九十年代北京有堵车吗？ 没有，应该是没有了。 肯定是没，还别应该是没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能开得起车的都很 少，太 少 了，没错。 对，大马路上见不到几辆车的， 嗯、 基本上都是什么？而且唯独见到的都是什么呀？这个红旗已经算很好很好的车了。 嗯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哈，应该是是这个桑塔纳当道的年代。 嗯，没错、嗯， 到处都是桑塔纳。所以啊，其实这20年我们祖国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当然了，体现在咱们老百姓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90年代的时候，你说这个咱们吃的都是吃的什么呀？ 90年代、 嗯、 没什么区别跟现在。 有啊， 嗯，那时候是纯绿色食品。 对啊，然后还有一点啊、 嗯、 那个时候咱们比如说到了过节的时候真的得吃点好的、 嗯、 对吧，平时家里的生活还是蛮朴素的，会妈妈做一些家常菜。那现在呢，这个到了过年过节，大家经常有一种感受，就是哎呦怎么又过年了，过年天天吃都吃不动了， 嗯， 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从这个咱们的衣食住行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吃。所以呢，在这个今天啊，物质相当充盈、相当丰富的今天，我们来回忆回忆哈，你小的时候，妈妈都给你做过什么，你一直味道难以忘记的家常菜。 嗯，那四娘呢？妈妈会做饭吗？ 当然啦。 嗯， 我印象当中，我妈给我做的应该是烙饼。 烙饼？ 对，油饼。嗯嗯，有点像这个咱们路边吃的那手抓饼，但是大号的烙的油饼。 嗯， 哎，这个油饼呢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这个饼烙出来之后呢真的是在这个面板上一拍打， 嗯， 起很多很多层的千层饼、 哦、 好多好多层。那个时候我最热衷的就是数它的层数、 嗯、 基本上咱们大人呢直接拿刀咔咔的切着吃、 嗯、 不小孩吗？ 哎呦，非要一个， 不是要一个，就得一层一层撕着吃。 哎呦，小孩的心理 嘛，千层饼 嘛、嗯， 对，就要一层一层撕着吃。所以这是我印象当中， 嗯、 这个我妈的一个绝活。然后我妈的这个绝活呢，是起源于我姥姥。 嗯、哦， 哎，像我特别小的时候呢，我还是不是特别爱吃我妈烙的这个油饼的。 嗯， 爱吃我姥姥烙的油饼。 嗯，做得更好。 对呀、啊。 嗯、 哦。后来呢，这个我妈慢慢，哎，这个手艺 学会了。 对，手艺就越来越精进，越来越精进。 嗯。 所以现在呢，这个就感觉妈妈做的味道和姥姥做的味道应该是很像了，很接近了。 嗯。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手艺，就我们家的这个手艺啊，能不能流传到我身上。反正目前为止我是不会， 还不会。回家赶紧学学吧， 努力啊、嗯、今天回家的时候就学一学、 嗯、那我等着吃了。 好啦，那这样这个先头客栈哈，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妈妈的味道。 嗯，爸爸也可以、嗯、 哎，对，都可以哈，咱们就是来唠唠家常。 嗯， 你最印象当中最深的最难忘的，到现在一想起来，我觉得可能那个味道你已经忘了， 但是这个事儿一定记着、 那个、对，那个感觉， 这一道菜， 嗯， 对， 那个感觉你一定记得。如果再让你吃到那个味道的话，你第一时间不需要过脑子，潜意识里你就知道就是这个味儿。 嗯， 好的，那咱们在先头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你哈，欢迎你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今天我们也要给大家送出的福利也是来自妈妈的味道，今天送的是 老干 拌牛肉面。哎，咱们房山地区特别有名的，开了20多年的一家老店，老干拌。老干拌之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知道说，哎，这个我从小就在他们家吃、 嗯、 这个我现在有宝宝了，我还带着宝宝去他们家吃。 这个店已经开了20多年了。 对， 对， 所以这也算是记忆中的一种味道。 嗯， 我们在先头客栈的公众账号上等着你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同时挑取幸运听众，为你送上免费的老干拌。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闲头客栈，北京时间的17:26，感谢您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思娘。 嗯，我是貂蝉。 哎，今天闲头客栈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好吃，然后呢、又非常温馨的一个话题， 对，很暖心的一个话题。 对，就是说你记忆中妈妈的味道是什么？我们有听众和我们留言哈，百科全书和我们说。记忆中的味道呢，就是妈妈做的蛋炒饭，很简单、就是米饭、葱花、鸡蛋，没有任何别的配料，但是吃起来超级美味。 嗯，但是妈妈这个味道是所有人都做不出来的。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哈。 对， 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换一个人做也是同样的步骤， 味道就是不一样的。 对，为什么呢？ 但是有的人说做饭跟心情也有关系，心情好做的就好吃，心情不好做的就不好吃。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但是 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嘛。 嗯，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能量的传播在里面吧。嗯，其实这个话题这个问题我之前想过很多次，我到现在没有想通。 嗯， 那就比如说哈，有的时候我会跟我妈妈学做饭，或者跟我爸爸学做饭。啊，那我们家呢，我爸做饭比我妈做饭好吃。 嗯， 很多时候呢，我妈会跟着我爸学做饭。 嗯， 但是呢，即使啊，老师就在旁边指点， 嗯， 这个学徒做出来的呀，它那个味儿就是不一样。 哎，就是感觉差点什么。 哎，对啊，甚至很多时候，你看这个，比如说要加盐了。这项工作都是我爸在旁边做，并不是我妈做的。 嗯， 可能我妈做的这个工作内容就是干嘛呢？掌勺， 哎， 这个胡了两下菜，切个菜啊，洗个菜什么的。但是特别奇怪，味道就是不一样。 嗯，其实说到，小时候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比如说某个同学，他的妈妈做饭很好吃。 嗯， 就会记忆很犹新的去跟这个同学讲，哎，我马上要去你家吃饭，想吃阿姨做的，比如说一个担担面呀，或者这个那个肉酱炒面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了。 是吗？那我小时候总觉得别人家的饭没有我们家的饭好吃。 嗯，就比如说别人家有做了一道菜你没有吃过， 嗯， 因为很新鲜。 嗯，在这个孩子的观念里面哈，我知道我小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放学回家没有钥匙，爸爸妈妈没回家，那被这个对门阿姨看见了，被邻居看见了， 对， 哎，就会说那你来我家吧。 嗯， 是吧，你来我家吃点儿，这个做点饭怎么着呢，就颠颠的就去了那个小厨房。然后对门阿姨再给我妈打一电话，哎，那个你这干嘛去了呀，上班上的，闺女都不要了， 哎，别着急了，姑娘在我家呢。 对，这个晚上就直接在我家吃了吧。 嗯， 然后像这种情况，这个有的时候阿姨就会问我，你晚上想吃什么呀，这种时候基本上就是在家里跟爸妈不敢提的条件胆儿就大了。进了对门家就可以提了。我想吃炸酱面。 嗯， 然后这个对门阿姨给做出来之后呢，人问我做的好吃还是你妈做的好吃呀，心里面想着我妈做的好吃，嘴上 说不敢说。 对，虽然说，阿姨你做的比我妈做的好吃多了。 从小就会这个留心人呀。 对啊，这个察言观色得从小做起。 嗯， 从娃娃抓起。 嗯，要向四娘学习。 好的，那你记忆当中妈妈的味道是什么呢？ 嗯， 也是一个很温馨的话题哈。这个咱们都从小吃到大，吃妈妈做的饭，可能人到30、40到50之后呢，还是会怀念妈妈的那一手绝活。 嗯，没错。 你最怀念的家常菜是什么？来，欢迎到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告诉我们。 嗯， 同时呢，我们也恭喜刚才这一位叫做百科全书的听友哈，恭喜你的留言选这个被我们选中了，就是说妈妈做蛋炒饭的这一位，那恭喜你可以获得由 老干拌，对， 老干拌牛肉面给你送到的一份小套餐哈，直接免费去吃就可以了。那领取的方式呢，稍后我会给你发送私信。 嗯， 好了，咱们进广告，在先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你。 现在才是关键，最重要的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注意了，凡在4月21日至5月3日期间，安阳伟业奥迪5一送优惠，选装饰减车价，装饰满10000车价立减10000元，好礼尽在大兴区金阳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8379-0100。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 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24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和这个现在液化气上，就包括咱们天然气上这个小锅做饭，味道真的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嗯，因为大锅的那个火好像更快一些。 嗯，可能有一些科学道理。 对对对，有一些科学道理，跟这个火快火慢啊，温度啊等等的还是有关的。 嗯， 然后好啦，我们这个今天新闻客栈的一篇文章啊，其实推的特别的感人。 对，我看了很温馨。 对，说这个小伙伴儿妈妈寄过来的 担担面 。 哎。 嗯，可能在旁人看来，一起吃的话，真的吃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嗯， 吃着觉得哎，就是很普通的一碗担担面。 对， 但是作为当事者来说，那个感觉是难以言表的，吃起来就是童年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 对，家里的味道。 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哈，这个小伙伴呢是妈妈做的担担面，把那个酱啊自己做完了之后，请商店的人帮忙密封好，快递到这个自己的身边。 嗯，哎，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了， 你又想起什么了？ 我爸爸做的辣椒酱。 嗯， 哎呦， 啊、对，给你快递的是吧？ 嗯、哦，美味呀。 我这两天呢，这个海边儿，大家知道，因为我是海边人嘛哈，说过很多次了哈，海边的这个皮皮虾。上市了、嗯、 哎，对，五月份了嘛。 对、嗯、我家里的冰箱啊，从其实北京有皮皮虾卖吗？有啊， 有， 咱们海鲜市场到处都是、 嗯、 但是在我吃来，在北京海鲜市场买到的皮皮虾和妈妈从烟台青岛寄过来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因为它可能有一种亲情的味道，或者有一些妈妈的味道。 对，所以我宁愿吃这个冰箱里冻的， 嗯， 基本上也不会去市场上买。你像我家冰箱里现在存放着各种各样的虾，从冬天的时候开始、 嗯、 隔三差五我妈就给我打电话，哎，你还有没有什么时候我给你寄点吧，我给你寄点什么的。但有的时候她可能连说都不说，就直接告诉我啊，我给你寄了什么扇贝呀、啊？ 嗯， 我给你寄了什么什么东西？ 嗯，而且是用家乡话说的吗？ 对，明天就到了，你注意查收一下。 嗯， 包括这个烟台青岛人吃的鲅鱼饺子。 嗯， 哎，我妈会把那个鱼馅给我做好。 哎呦， 把馅整好了之后冻在冰箱里面。 嗯， 然后发顺丰的冷鲜料给我发到北京来。 哦， 哎，我直接在家里包就可以了。 嗯哼， 所以其实这都是妈妈的味道。 对， 我们有一位听众哈，叫 CC， 看了我们的文章之后说要哭了，小二给他留言说吃完再哭。好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吃这个老干拌吧啊，来自房山非常有名的一家牛肉面馆。我们送给今天互动的包括刚才这一位坤的听友哈、啊、包括我们第一位所说到的是百科全书。 嗯， 继续我们来看，依然有听众一直在和我们互动哈、啊、我们看刚发过来的，嗯，俩孩妈说，我记忆里的味道是我爸的炸酱面，我一次能吃好多，吃一个礼拜都不腻。 嗯， 还有苹果家人也说想家啦。然后王平的照片书呢说，妈妈的味道对于我来讲就是回忆，妈妈在我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们分开有25年了、 嗯、 不过我记得妈妈做的好吃的就是玉米面薄饼、 哦、 特脆特好吃。 嗯，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但是不论怎样，我们人生在世嘛， 对，心里想着就可以了， 想着，然后同时呢也趁父母都在的时候，咱们多回家多吃几顿饭， 嗯， 多 陪陪父母， 对，多陪陪父母。好的，那同时咱们也恭喜包括俩孩妈、苹果加儿、王平的照片书，哎，都可以获得咱们今天的老干拌牛肉面一份。哎，依然有听众还在互动哈，这位叫做韩小瘦瘦说，我记忆中的应该是西红柿炒茄子哟，西红柿和茄子能一起炒吗？ 可以。 哎，这应该是一个加一个做法了吧？ 哎，在东北的话、啊，我爸爸会做这个西红柿、茄子还有土豆， 啊， 就是放在 一起 炖， 是吗？ 炖， 啊、 应该说是炖、啊，然后把这个茄子还有西红柿还有土豆炖的都很烂糊了、哎。 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当去到别人家做客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一道菜、 嗯、可是味道真的很好吃的。 对，就想啊、哦、我从小到大我们家从来 没吃过， 在饭店也没吃过，哎，好神奇、 嗯、 你们家有、 嗯、 好像每一家都会有那么一两道独创的菜、 嗯、 也特别好玩哈、 嗯、 这个韩小瘦瘦说，只有我妈做的那个味道我最爱吃，就是这个西红柿炒茄子，说每次回家都让我妈做，饭店都做不出那种味道。还有我妈妈做的烙饼、 嗯、 配上西红柿炒茄子，我能吃一整张烙饼，我是女生。 嗯 没关系，你吃的不多，据我来说还差了一点点，我能吃两张。 哎、你不要暴露了， 我能吃两张。好啦，那也同时恭喜韩小瘦瘦可以获得咱们老干拌牛肉面给你提供的牛肉面一份，加上小菜一份，是一个套餐啊。老干拌牛肉面在房山开了20多年了，很多人都说 了， 对，很多人都说他们家店也会有一种家的味道， 有一种妈妈的味道。 对，可能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在他们家吃饭，小学的时候可能偷爸爸妈妈的零花钱会去吃，然后高考大学一直到自己成家立业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宝宝再去吃，这也是老干拌牛肉面给我们的一种家的味道。 没错。 好的，那恭喜我们今天中奖的所有的听众，中奖的方式这个领取的方式呢，稍后我会给你发送私信。好啦，今天的先头客栈我们就到这里咯。 拜拜咯，明 天同一时间 见。 对，再见，拜拜。对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要给大家送上来自一首罗大佑的《童年》，一起来听。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